情真气变重，胸肌我过敏，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的8:01，各位家里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雄鸡唱晓，我是林苑。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三天，继续祝各位假期愉快。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在假期当中你有些什么打卡计划，还是已经在前面的两天假期里面已经完成了部分的打卡。今天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在微博当中也同步开设了视频的直播，这三种互动的渠道都希望能够听到您的声音。闲人北三早上到的挺早，签到但是不打卡，但是在这假期当中您去了哪些地方打卡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大家起的都很早，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出门的计划。如果您在路上行驶的话呢，今天这个天气有点阴天，雾稍微大了一点，能见度并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您在路上的话，您就可以稍微不用和我这边互动，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他家里人的发言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内容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尤其今天其实是一个星期天，在周末呢往往会有比较多的赛事进行，像昨天我们关注了中国女篮，包括苏迪曼杯的比赛，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很多的国际赛场当中的足球赛事也非常的精彩。我自己在早上应该是已经到了今天凌晨才结束了这个关注比赛，一会儿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跟各位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在十一期间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推出了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也精选了20首动听的金曲。同时呢，有很多的明星推荐人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众星云集，用心动的歌声来唱出我们共同热爱的北京城。爱北京唱起来的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将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广播频率轮番的来播出，到时候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听后的感想。在十一假期的这七天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经历，大家也都有计划或者已经去完成了一些打卡。当然在这几天当中也有很多人的打卡是选择了在不同的朋友的婚礼上面，如果安排的场次比较多，也建议您在上个月结束月底的时候跟老板直接的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把您朋友的账号都发给老板，这个月的工资就直接可以由老板来分享给您的朋友们了。在前天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一场婚礼，因为结婚的新娘子是我们女足的队员，所以呢在这个婚礼当中呢也见到了很多北京足球圈的朋友，也看到了梁叔。大家在这期间有什么样的婚礼的安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呢，其实有很多人也开始准备和忙活自己今年关于北马报名的事情。那北马呢是在10月1号的晚上由官方的发布者来正式的发布了一些赛事的通告。选手报名工作呢是在10月1号的晚上11:50，也就是23:50正式的开启，到10月4号的23:50截止，报名的时间就只有3天。那为做好这届北马赛事还有活动疫情防控方面的工作，来保障参赛选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呢，组委会在报名要求、参赛选手资格还有领物须知等方面也都做出了相应的部署。根据公告显示呢，这次面向大众选手，要求选手 是比赛当年年满20周岁，也就是2001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北京市常住人口。而且在2019年的1月1号至2021年的9月23号期间，马拉松的完赛有效成绩要在6小时内，或者半程马拉松的完赛有效成绩要在3小时内。同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线上马拉松的成绩是无效的，而且选手呢需要下载北京通 APP 来完成实名认证，并且关联个人的证件信息之后来进行报名。而在疫情防控方面呢，大众参赛选手也必须要注册北京健康宝，而且北京健康宝的健康码是没有异常，需要从比赛前的21天起每天来进行健康状况的申报。参赛选手呢必须要符合赛前21天，也就是10月10号至10月31号没有离京这样的一个经历。同时参赛选手还需要提交采样日期在赛前72小时内，也就是10月28号的早上7点半之后的由北京市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以及本人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的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的有效预防接种凭证纸质版，才可以领取参赛物品。而在之前呢，赛事方面公布了特邀选手的防疫方法，这边能够看到呢，赛事的特邀运动员们也都需要去遵守相关的疫情防控要求来完成赛事的报名，同时由组委会来统一安排到比赛结束期间去实行闭环管理。北马可以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的赛事之一，站在天安门广场去跑过长安街，那大家看到这条经典的线路呢，其实也会让很多马拉松的爱好者非常的向往。在2020年，就是去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呢，北马是停办了一年，也是正值第40届的北马。现在呢，如期而至，这是第40届的北马，也希望有更多的跑友能够相聚在大家跑马的路上。而且既然说到第40届北马呢，这是一个整数，那在今年其实在设计上也会有一些特别之处。今年的北马完赛的奖牌也是由相关的专业团队来进行倾情打造的，像完赛的奖牌呢也是沿用赛事起点经典地标天安门作为设计元素，另外呢增添了手动的开合城门这样的一个设计亮点。同时大家能够在这个完赛的奖牌上看到由跑道幻化成数字4这样的一个标志来配合以通透无瑕的红玉髓珠点缀当中有一个数字0，合起来就是40嘛，第40届北马。从天安门出发一路，这个北马也是跑过了40年呢。在这个完赛的奖牌当中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书法字样的北京马拉松这样的一个标志，所以说今年对于很多的跑马的爱好者来说，这个奖牌是大家特别想要收入囊中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打卡这件事情，都去了哪些地方打卡。有人已经跑完了，跑过四个北马了，今年正好是第40届北马，是不是也会继续参加呢？另外有些人打卡真是去了很多地方啊，去了烤鸭店，这是谁说真是排队的人那叫一个多。还有没有去其他地方打卡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去环球影城打卡的人也不少，那环球影城呢从11的第一天开始就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的10点钟，其实在11当天的早上据说6点钟就能够看到这个环球影城周围的一些地方有不少的游客准备要进入到里面去畅玩一天。到早上7点40分的时候呢，环球影城公园提前开门迎客的时候，也是有不少人就在第一时间涌进到 环球影城当中，而园区从早上的8点营业，一直是到晚上的10点结束，但是全天的客流量都非常的高。同时呢，园区还增加了相应部分的娱乐演出的频次，比如说像环球大巡游，也是由每天的一场增加到了2场等等。有了相应的设置之后呢，相信更多的人能够在环球影城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还有好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放假休息，那像在远在海外的吴磊，其实昨天也是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在这个个人的微博当中呢，他发布了一个生活的视频，是带了2个孩子在户外玩耍，可以说也是能看出现在在西班牙的吴磊还是挺幸福的。他分享这段视频的时候写着说，看到国内的朋友们都在休假，我也发一点假期带娃的日常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在假期里面的打卡，当然很多人有一个重要的打卡的方式就是看精彩的比赛，昨天晚上很多人都已经关注了包括苏迪曼杯包括女篮亚洲杯的赛事。从昨天下午到晚上，女篮亚洲杯的2场半决赛可能是很多人一直非常热衷于去讨论的话题，一方面呢是看一看中国女篮的发挥，另外一方面也提前帮着对手来观察一下我们将会面对的决赛里面迎战的队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朝闻体坛，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说一说体育方面的资讯，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今天我们聊体育的方式稍微的做一下调整，我们今天用一种听声辨人的方式来开启今天的朝闻体坛。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段消息也和下面的人有关，这是谁呢？一起来听一听，你能听得出来他是谁吗？ 今天打了3节半的好球，这3节半当中都按照我们预定的方案计划在执行，尤其是对 这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女篮的许丽民指导。那在昨天呢，女篮的亚洲杯是进行了2场半决赛，中国队是以93-69大比分战胜韩国队打进决赛，而在另外的一场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是以67-652分险胜澳大利亚队，也是挺进决赛，但是这个过程要比我们艰难很多。尽管中国女篮在面对韩国队的历史战绩当中呢是全面占优的，但是昨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我们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一节的时候，中国队就在攻防两端控制住了节奏，在高强度的防守之下呢，韩国队单节就只得到了9分。中国队单节领先14分进入到第二节，而在之后呢，也是继续的扩大这种优势。半场结束的时候，中国队领先对手25分。但是到了第三节，韩国队这边开始是用凶狠的防守还有逐渐火热的外线手感来开始反击，一度呢也是把分差迫近到了30分之内。而在第四节，他们更是单节赢了中国女篮有5分、当然这个必须得强调和我们的轮换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许丽民指导呢在赛后也是说到，为什么我们会打了3节好球，在第四节为什么没有打出来。 韩国的外线3分重点人完成要求非常好，韩国是有充分准备的，对手的强和弱还是取决于我们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我们的决心是否大和小。那么今天我们在这点上，在从决心上，从这种坚定上，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在全场比赛当中没有给任何的一点点机会和希望。第四节的后半部换了一些年轻的队员，主要从队伍的出发点给他们个锻炼机会，让他们在这当中去成长，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想这样的大赛当中，去给他们这样机会，给历练他们，也是为了将来让他们有更好的去、更快的去成长。我觉得这我们年轻队员也需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韩国的打法和日本有些或者澳大利亚还是相似，是吧？那么我们主要是为了决赛，也在从现在开始要重新做好充分的准备，为决战做准备，还是让更多人去打球，更体现团队的力量。 要更体现团队的力量，当然也有队员说到了我们这个团队啊、尤其呢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特别是第四节，许立民指导也是特意给更多的年轻的队员上场的机会，包括在比赛里面，其实也一度有过五上五下这样的调整的形式，都能够看出更加深谋远虑的许指导在打着半决赛，可是眼睛已经瞄准另外的半场。另外的赛场，那就是在昨天稍晚进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日本队这边他们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是以20-12暂时的领先对手，而在第二节澳大利亚就回敬了一个24-11，这样呢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澳大利亚队还领先日本队5分进入到的下半场。但是在下半场，日本队这边也是加强了防守，澳大利亚队命中率下滑之后，第三节结束，日本队是追回了3分，而到最后一节，双方都是加强了对抗，最终日本队是2分险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到决赛。而在今天进行的决赛里面呢，中国队就将会面对日本队。说实在的，我相信许立民指导可能从参加这次比赛之前就已经在用心的去研究日本队这个对手，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已经是连续的在四届的亚洲杯决赛当中交战了，中国队都输给了对手，所以呢，可以说中国女篮也是要力争捧回已经丢了四届的女篮亚洲杯的冠军奖杯。就在这一场的决赛当中，我们的队员也对于这样的比赛有着自己的点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首先今天我们还是非常坚决地贯彻了准备会的意图和要求，所以才能够理所应当的，然后我们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整场比赛大部分的时间是好的，有阶段性的起伏，也是我们这个年轻队伍成长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最后一个就是在韩国队大比分输了那么多的情况下，对方还是用一些年轻的球员，然后还是在场上就是永不放弃的那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当然，尊敬对手，这是每一个胜者在赛后，更由衷的一种感受。大家也是在每一个对手和他们交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希望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在昨天的这场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篮方面，李月汝是拿到了20分、12个篮板，黄思静是得到了16分，韩旭是得到了10分、8个篮板。另外呢，李媛是得到了7分、4次助攻。而刚刚为大家带来点评的是昨天在赛后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王思雨。说到这个后面的比赛，用户杨洋洋也说，这半决赛中国女篮对韩国女篮后半场，感觉球员们是有松懈的情况，特别是第四节失误过多，还是要打好每一分吧，加油，争取能够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地铁一号线也说了，哎，说给年轻人机会不是放水吗？其实我们有更深远的考虑，就是今天进行的决赛。对于决赛来说，这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初中国女篮就在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次的比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要确定明年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参赛资格。那在进入四强之后呢，我们中国女篮已经是拿到了这个资格，而16支将会角逐预选赛的队伍也已经确定，这最后呢将会有12支队伍晋级，然后能够参加明年9月22号到10月1号，就是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女篮世界杯的正赛。女篮世界杯的预选赛呢，是从明年的2月就要开始进行，也是分4个赛区，每个赛区有4支球队，每个赛区的前3名会晋级到正赛。16支队伍之后呢，分成4个小组，每个组就淘汰1支队伍之后，确定晋级到 女篮世界杯的队伍。而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抽签仪式呢，将在下个月举行，到时候我们也关注一下中国女篮这边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项目，大家继续听声辨人，听一听这个是哪个项目的选手的发言。 就还是如果2-0的话，后面队友们压力没那么大，然后陈一飞如果赢的话，鸭子就不用上场了。 这是谁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我们跳转到了下一个项目，就是羽毛球。在昨天进行的苏迪曼杯羽毛球比赛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在前三场分别是混双、男单和女单的比赛当中获胜，这样呢在后面两场不用比的情况下就已经是3-0淘汰了韩国队，同样是淘汰韩国队。而且呢在苏迪曼杯这场半决赛进行的时间和女篮那场半决赛的时间也是离得很近，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在两项比赛的赛场当中都是淘汰了韩国队之后呢晋级到决赛。所以刚刚这个发言的人大家听出来是谁了吗？用户杨洋洋也说到了，这是石宇奇。因为说到男单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包括后面陈宇飞确实也如他所愿的赢了女单的比赛，这样呢中国队在苏迪曼杯的半决赛当中是3-0就锁定了胜局。当然在赛后石宇奇其实也有不错的心情，因为和前面的比赛相比，这场男单呢他有了更多的心得，毕竟是赢球了嘛。 首先前两场是输了嘛，所以也没什么好想的，因为其实每一场都很重要吧。因为团体赛昨天就是上一场也说，就每个人都有就是超常发挥的时候，所以就是不管我水平怎么样，对手水平怎么样，其实在这种团体赛中是相等的，就看谁能放得开，能在临场能发挥得更好， 就看谁放得开能够在临场当中发挥得更好。这说的是谁呢？肯定是他的对手。那在第一场的混双比赛当中，其实昨天那场比赛呢，中国队的感觉赢的是让人预期就是会比较的放心，因为在1/4决赛当中赢下决胜盘的混双组合王懿律和黄东萍是在混双比赛当中登场，迎战的是混双世界排名第6的徐承宰和女双世界排名第4的申生赞，这对可以说是比较新的组合。他们顺利的以21-14、21-15战胜对手之后呢，拿到第一分。接着就看石宇奇，石宇奇这场比赛面对的是许恭熙，因为前面的两场比赛都输了嘛，刚才石宇奇自己也说到，那他在面对许恭熙的时候呢，又是看到对方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名将桃田贤斗之后，第一盘确实没有顶住，石宇奇是在17-2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21-9、21-11连扳两局，为中国队拿到了这场男单的胜利。当然这是石宇奇和许恭熙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的相遇。接着第三场比赛呢，世界排名第2的陈宇飞是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安喜盈，这也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陈宇飞也是打了一个逆转，三局分别是14-21、21-15、21-15两局的相同的比分，这样在女单胜利之后，中国队是半决赛当中3-0大比分战胜了韩国队，晋级到苏迪曼杯的决赛。而在今天呢，决赛将会是在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进行，我们来继续关注苏迪曼杯的比赛，同时女篮的比赛，这都是在周日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周末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不知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的苏迪曼杯的排兵布阵是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其实虽然昨天没有打到男双的阶段，但是呢因为之前对阵泰国队还有对阵丹麦队的比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男双都是失利了，本来我们在昨天也是调整了男双的阵容，计划呢是派王懿律和刘成要在第四场当中出战，但是因为之前3-0已经轻松取胜了，所以呢我们要不知道今天他们会不会继续的登场。而说到 施雨琦在赢了比赛之后，我们对男单也是更有信心。同时呢，在比赛结束之后说到他的这个对手许恭熙的时候呢，施雨琦也是首先用英文来回答了一下记者的提问，对于他对手的这种兴趣由他来解答，同时也对他的对手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He's older than me. He's not new. He's not new. He's a world young championship. 对，他在奥运会的时候赢了陶田，在小组赛把小组赛把陶田打在小组赛里。对，所以他很强，其实就是。 这就是石宇奇对对手许恭熙的评价，就是其实他是很强的。因为当时也有记者问到，感觉许恭熙是不是一个新人，在这个比赛当中对他有什么样的准备，所以石宇奇也是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他可不是新人，他是世青赛的冠军，而且在奥运会上他又在小组赛阶段把日本名将陶田贤斗淘汰，所以这些表现都说明自己在昨天这场比赛赢得很关键又很精彩呗。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乒乓球方面，即将开始的乒超联赛昨天也是公布了参赛的大名单。在女队方面呢，看到孙颖莎依然是留在深大俱乐部这边，而陈梦和王曼玉、陈幸彤、钱天一都是代表山东鲁能俱乐部来征战今年的乒超联赛。另外看到老将刘诗雯也是确定将会缺席这个赛季的联赛。今天早上的雄鸡唱晓是林苑陪着各位，我们也想要听一听各位在已经进行的两天的假期，包括后面还有五天的假期当中有哪些打卡的计划，是去博物馆还是去郊外，还是去哪些风景名胜，或者是一些公园，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比方说像密室铁坦就说了，十一假期他的打卡计划就是要打卡很多的电影，然后让自己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假期。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两场半决赛之后的赛果，也当然会对假期当中的体育的精彩赛事充满期待，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打卡来见证一个两个冠军的产生。稍微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雄鸡唱晓。 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雄鸡畅想，我是林苑。今天早上陪着各位的是我，在我们的十一的七天假期当中，每天也都有一位体育广播的家里人陪着我们所有的家里人一起过节。有好多人说今天在打卡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打卡，不少人提到了早上和晚上来到咱们这屋，来到1025来打卡，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其实说到十一假期这七天，并不是我们在陪着各位，而是每天我们都有一位坐在这里台子上的人期待着各位的陪伴。也看看您在假期当中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期待。继续我们的听声辨人，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个项目您期待不期待？ 因为前两场输了嘛，肯定会有压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准备接下来对越南的比赛吧，然后不要丧失信心嘛，就是还是努力做好我们自己吧，把我们自己平时的一些能力发挥出来就够了。 那声音并不是很大，我推到很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清楚，这是谁呢？他说的是什么项目呢？今天我们用听声辨人的方式来为大家介绍所有关注的比赛。而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原本是要这个阿昭说妈呀，这是要说国足呀有很多人说在十一的假期期间我们可能会看一场国足的比赛，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应该算是在工作日当中进行的比赛吧，已经不算是假期了。毕竟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北京时间的10月8号凌晨1点开球，10月8号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工作日了，所以这不是一场假期当中的比赛。不一定会影响大家在休息在度假过程当中的心情。我们来说一说国足，在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热身赛当中的国足和叙利亚队是1-1战平。那同样呢，我们在10月8号将会迎战的对手越南队，他们那边也是关注到了这场比赛，但是人家对我们的评价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我们也不是特别在意了。当然因为看到越南媒体呢也是说到了这场国足的热身赛，他说呢由于不是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可以看到叙利亚队里面有很多的队员因为俱乐部联赛或者还有自身伤病等等原因是缺席这场比赛，有超过一半的主力都没有归队。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足仍然是和叙利亚队战成了平局，没有办法能够战胜所谓的这种残阵或者主力不全的队伍，那没有显示出很强的实力，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当然这也是对手对我们心理建设的一个摧毁，我认为。那实际上呢，在上一场结束了比赛之后，我们中国队的主教练李铁也是表示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要好好的练，狠狠的练。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最近训练心得的好像听出他的人并不是很多。有人说是张琳芃，有人说是乌西，但是都不是。是谁呢？其实是吴兴涵。那接着也要听一听李铁主教练对于吴兴涵在这次国家队当中他的期待。 主教练对我要求就是要求我这种反复的高强度的这种往返能力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把防守做好，然后说这两点，然后就是再加上进攻上，然后希望能够在做好这两点的前提下能够发挥出自己在进攻上一些想象力吧，这样 发挥出一些进攻上的想象力，这是对于吴兴涵的要求。大家没有听出来没关系，如果说能够用场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也是很好的。 没错，地铁一号线说了，不想让人家挤得我们，那就赢了他呀，不是很简单吗？除了国足正在沙加进行训练之外呢，其实我们国内在周末也是进行中甲联赛的这个比赛。而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呢，中甲联赛的新疆天山雪豹足球俱乐部也正式的宣布，球队的主教练裴恩才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向俱乐部提出辞职。俱乐部考虑到实际的情况之后呢，决定同意他的辞职请求。裴恩才指导也原来执教过女足，是一名非常资深的老教练了。当然在这个男足俱乐部当中还是执教经历更丰富一些。上个赛季的中甲联赛在结束之后呢，新疆天山雪豹队也是有多名的核心球员在休赛期当中离队。这个赛季初他们也是通过递补的方式回到的中甲联赛。而主教练裴恩才是在三月底正式加盟俱乐部的，并且配合了俱乐部的引援工作，最终呢是以全华班的阵容来出战2021赛季的中甲联赛。从开赛到现在，可以说球队的成绩并不理想，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保级的形势反而比较严峻。但是呢67岁的裴恩才指导也是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在上轮中甲联赛，新疆天山雪豹队是0-5输给北京北体大队之后，主教练裴恩才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再次的向俱乐部提出辞职，俱乐部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之后同意了他的请求。现在呢经过俱乐部这边研究决定，也是暂时的由阿斯哈尔来担任执行教练，接下来他们也是到武汉赛区去参加后面的其他的赛事。而今年的比赛呢，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呢，也当然还是会全力以赴，但是从目前的阶段来看，面对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从中甲联赛的整个的积分榜上，我们也是看到第三阶段25轮全部结束之后，在梅州客家4-1战胜江西北大门之后呢，他们是以20胜1平4负积61分的战绩是全面的领跑积分榜。而武汉三镇是2-0战胜了南通之云之后，以18胜4平3负的成绩积58分排在第二。成都蓉城这轮是被陕西长安竞技0-0逼平之后，是以16胜7平2负55分的成绩排在第三。浙江是以16胜7平2负的成绩和成都蓉城是积分相同，都是55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他们是排在第四位。说到中甲联赛，大家现在可能关注的真的还并不是很多。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可能只能通过标题来忽然的来注意一下中甲联赛。于是呢，中甲联赛的新闻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在昨天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梅西受到处罚，当然这个梅西不是我们大家想的那个梅西，而是在中甲联赛当中出现的梅西。在中甲联赛当中，其实大家经常能够听到很多非常熟悉的名字，但是和我们想的球员也好啊，教练也好啊，还有足球相关的人士，可能都只是重名而已。在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对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球员梅西的处罚，说是由于在进球之后翻越内场广告牌，离开封闭区，违反了防疫规定之后被停赛一场。如果看标题，确实是挺惊悚，梅西受处罚被停赛一场，但是这是在中甲联赛当中的梅西。所以在中甲联赛当中经常有遇见大球星的感觉，或者有名的俱乐部。在昨天中甲联赛第26轮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也看到梅州客家队在对阵苏州东吴队之前，他们的主教练米兰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另外呢还有这个苏州东吴队在说到他们的队员的时候呢，也是说我们的儒尼奥尔已经连续两场作为替补，而这场呢由于这个伤没有完全好，也会继续的可能大概率是留在板凳上，不希望他的这个伤情有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都会遥想到 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是呢，这只是在中甲联赛当中遇到的大球星。接着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际足球赛场。在这个周日，可能很多人都关注了国际足球的比赛。昨天比较早的一场呢，曼联的比赛当中 ，C 罗是作为替补登场。英超的第七轮，曼联是在主场对阵埃弗顿。在赢球榜上呢，其实在这个积分榜上，其实如果曼联这场比赛能拿到三分的话，就可以在榜首上稍微再待一段时间。但是呢，这场比赛面对埃弗顿，最终呢是被对手1-1逼平。 C 罗是在第57分钟的时候替补上场，但是机会并不是很多。不过这场比赛对于 C 罗来说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第200场英超。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于曼联并不是非常的友好，因为和埃弗顿的这场比赛其实是英超第七轮当中最早的一场比赛，这场开场的时间和周中欧冠结束的时间其实只相隔了不到63个小时，所以曼联的主教练索尔斯克亚对于这样的赛程安排也是表达了他的不满，他说真的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安排，可能一切都是为了电视转播的需要，当然这是违背足球常识的。而上个赛季其实呢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那就是在土耳其比赛完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回到英格兰，然后马上就和埃弗顿踢一场比赛。今年也同样是在欧冠的周中的比赛结束之后，迅速的回到国内的联赛的赛场，而且马上就在联赛当中碰到了埃弗顿。在这场比赛当中呢，36岁的 C 罗作为替补上场，其实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预期，因为在周中的欧冠结束之后，其实，C 罗虽然很高兴，但是有人说看得出来已经有一些疲态。当然最对于老队员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不一定说是你在一场比赛当中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是在两场离得比较近的比赛当中能够像年轻人一样迅速的去恢复。可能也是正出于这样的考虑，索尔斯克亚在这场联赛当中让 C 罗去替补。曼联在这场比赛当中43分钟由马夏尔进球领先之后呢，当时镜头也是给到了场边的 C罗那个时候还笑得非常的开心，有种感觉，就是如果曼联继续进球或者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C 罗会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来休息他这个个人的第200场英超。但是呢，因为后面特别是下半场进攻端的这种低迷的表现，让索尔斯克亚在第57分钟的时候换上 C 罗和桑乔来加强球队的进攻。可惜呢，这场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 ，C 罗确实没有恢复到他的最佳状态，没有能够帮助球队再次的建功。这样，球队也是从9月11号英超第四轮4-1战胜纽卡斯尔之后，就一直在联赛当中陷入低迷。确实，这个联赛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当然 ，C 罗也很心累，要带这么多条线，确实很困难。不过要说到 C 罗坐板凳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看来释放出来的信号和在一个多月之前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非常去关注这些大球星们他们的除了身体状况之外的心情如何。在8月底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当时呢 C 罗在看到梅西都已经夏天转会，而且夏窗剩下最后一周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平台在捕风捉影，说 C 罗肯定也会马上的去离开意甲。那当时呢意甲已经开始一轮，但是在替补席上的 C 罗就显得表情没有那么的愉快，而且在替补这个位置上的选择，当时也是到底是谁的意愿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这是 C 罗自己的选择，有人来 说这只是教练没有让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 C 罗能够出现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最终也是导致了 C 罗在夏天的这个转会窗和梅西一起做出了转会离队的决定。当然两个人是从不同的队伍前往不同的俱乐部，但是都在这个夏窗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让大家出乎意料的大新闻。从现在来看呢， C 罗还是要调整心态，同时对于曼联的这种非常疲劳的多线作战来说，怎么样能够让 C 罗心情愉快，身体能够调整到最佳，这是球队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另外呢，在昨天还进行了几场英超的比赛，阿森纳这边呢，他们是在客场0-0战平了布莱顿，也是联赛的三连胜被终结在这样的一场平局上面。而切尔西在比赛当中一开局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走势有点扑朔迷离，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呢因为是对方先进球，所以切尔西这场比赛打的也是一波三折。他们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0点开始进行的英超第七轮的比赛当中迎战南安普敦队。这场比赛当中整场来看啊，戏份最重的演员有这么几位，首先齐尔维尔，另外沃德普劳斯，还有再回到切尔西这边阿斯皮利奎塔和维尔纳。那在这场比赛的第9分钟，齐尔维尔开出角球之后呢，齐克头球摆渡之后，由查洛巴在后点近距离的头球破门来率先打破了僵局。9分钟的时候切尔西就先进球了，但是第36分钟的时候吕迪格直传，卢卡库有一脚打进右下角的进球被判越位在先无效。第41分钟的时候是奥多伊在禁区的左侧边缘传中，维尔纳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之后维尔纳已经是滑跪在雨天的球场当中滑跪庆祝了，但是通过 VAR 介入之后看到在更早之前阿斯皮利奎塔由于犯规在先，所以维尔纳的头球破门无效，这个进球也是被吹掉。南安普顿队呢是在第61分钟的时候扳平的比分，是利夫拉门托在突入禁区右侧之后被前面说到的齐尔维尔铲倒，由沃德普劳斯射入点球之后扳平的比分变成1-1。而在第77分钟的时候，南安普顿队的沃德普劳斯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没有作用在自己球队身上，他被对方是在对方刚刚换上若日尼奥之后呢，沃德普劳斯飞铲若日尼奥脚踝被罚黄牌，也同样是在 VAR 介入主裁判观看了之后改判了红牌之后把他罚下进球的功臣，因为吃到了红牌又下场了。第84分钟的时候是巴克利斜传之后由阿斯皮奎塔在禁区的右侧第一时间传中，非常精妙的来自阿斯皮利奎塔右路的凌空的传中，但是这个球呢是擦着草皮直接来到了维尔纳的面前。不是之前维尔纳的进球因为阿斯皮利奎塔的犯规在先被吹掉吗？再送回你一个，这时候维尔纳近距离的推射入网之后把比分变成了2-1。而在第89分钟的时候是梅森芒特切入到禁区右侧之后传中，卢卡库的近距离射门再次打中了球门的右侧立柱之后，阿斯皮利奎塔在小禁区右侧补射还是中柱，最后是齐尔维尔这场比赛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在禁区左侧小角度的凌空抽射之后被这个对方的门将尽管扑到，但是门线技术清晰的显示这个球是完整的越过了门线，这样比分最终是变成了3-1。这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进行的英超的比赛。虽然梅西离开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也关注西甲联赛，关注巴萨的比赛。那在巴萨这边呢，昨天西甲联赛的第8轮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开始进行的。这场焦点的比赛是巴萨客场对阵马竞。在这场比赛当中，勒马尔和苏亚雷斯互传，然后射门之后， 两个人都取得了进球，马竞是在主场以2-0战胜了巴萨，巴萨开季已经是4个客场没有取得胜利了。巴萨上个赛季呢就客场输给了马竞，也是终结了之前20次联赛当中对阵马竞15胜5平的不败的势头。那当然双方在联赛当中交锋的次数就是非常的悠久，有100多次了。而总的战绩上来看呢，巴萨也是75胜42平51负，是占据上风的。而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是第23分钟苏亚雷斯直传之后，勒马尔突入禁区之后近距离的斜射入网。而在第44分钟菲利克斯直传之后，勒马尔反击击中了反击之后呢是横传交给苏亚雷斯，苏亚雷斯是单刀推射入网，这样呢两个人是互相成就。我们再来说说意甲，今天的凌晨进行的意甲联赛第7轮的一场焦点战展开争夺之后，尤文图斯是在客场1-0险胜都灵，洛卡特利是在第86分钟完成绝杀，当然这个进球是由基埃萨来帮助他传的助攻。另外在今天凌晨2:45进行的第7轮的比赛当中，国际米兰是在客场2-1战胜了萨索洛，哲科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并且扳平了比分，老塔罗是点射之后呢是完成逆转，国际米兰联赛客场取得连胜，也恭喜国际米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11的假期当中您都打卡了些什么，有人出行，有人品尝美食。小奥同学就说了，11假期期间打卡的是酸汤子，这个怎么这个子是清音吗？是酸汤子还是酸汤子？这是一种什么美食呢？看起来像是面食，给我们介绍介绍，还真的没见过这种美食。打卡也有人找到了一家新外卖的店铺，这是虽千万人吾往，在家里周边去开发美食。也有人去看航展是吗？哦，大脚星不是大脚星叔叔的朋友昨天去看了航展，有了不一样的打卡。还有人呢是用走路的方式，大脚星叔叔是走路，下午走了3万步，然后晚上去海底捞吃了一个肚歪之后白练，自己说的啊。当然说到国足，南极也说到了国足，这一切要等到8号凌晨就知道了。当然最担心的一点呢就是大家这个是不是这段时间封闭训练的时间比较长，无论是身体的状况啊，包括心理上面都能不能够去正常的面对对手，这是我们对于队伍都是有所担心的地方。当然最主要是大家老觉得这个结果当然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之前的这种准备，包括去面对你说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在这一组当中是属于第一档第二档的球队，也就还则罢了。但面对越南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态上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展现，让大家觉得我们是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去战胜对手的，至少要这一点上开局要表现出来，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这次的假期期间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回顾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有很多展现精气神的一些项目选手的表现。我们今天要跟您一起来回顾的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上不是金牌胜似金牌的那些优秀的选手们他们的发挥。 每个能进奥运会的运动员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们也都怀着一颗为祖国争光的心，因此无论输赢都应该被尊重。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选手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但其实还有不少瞬间和成绩值得我们去骄傲，他们和冠军一样可贵。